欢迎，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Hello， 你知道就是当直播间的整个全景的镜头扫过来的时候，相信，镜头对面的网友们应该看到了这个直播间 One Dancing King and Four Dancing Queen。 是的，了不得了哈！ 大家都在伴随节奏嗨起来，就感觉你知道跨年的那个就是夜场还没有结束，是直到了2018年1月1号的下午5:06， 终于盼到这个时刻了，对吧？ Uh-huh. 那可以说呢，我们在2017年呢盼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呢也做了很周密的一个规划。2018年，我们的全新的潮流梦工厂正式启幕。 你们听到，姐妹们，你们听出意思了吗？就是2017年咱们在做女神百分百的时候，其实小航就很想来做这个节目， 对， 只是碍于节目是女神百分百。 是的，做一个女神，不对，一个男神，不对，一个女神的知友是吧？ 对，知友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在2018年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节目从女神百分百升级为了潮流梦工厂。 是的， 我们也要 转身， 其实也要好好的解释一下这五个字。 太对了，因为你看、这个梦工厂，我觉得特别难以理解，是比较抽象的一个意思。 对， 而潮流到底什么是潮流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我们来展现潮流的内涵。但这个厂一定要好好提示一下大家，它不是那个工厂 factory 那个，而是 停车场那个场，对，一个场地，对不对？ 对， 是一个 platform， 一个平台。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们不仅生产的是内容，我们要做出更符合所有的受众们需求的产品。所以这个场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内容的加工方， 是一个 生产方。 没错，是一个声音的场，是一个画面的场， 是一个气场的场。 是的，那今天我们这个我们这五位哈、代表。这个什么样的气场，一会儿要跟朋友们去慢慢的分享一下了。 好，咱们也依次的介绍一下，在2018年即将会在每天哦，365天没有歇的时候， 是的，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陪伴各位下班路的这几位主播。我们从我的左手边开始，第一位，噔噔噔噔 ，Hello， 大家好，说的是我， 没有错，就是你，不要怀疑，不要怀疑， 什么情况？ 我要来充满底气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就是。Wow.刚才片花里面播放的北京小何岁小雨本尊了， 他真的就是他， 他就是何岁本人，好吗？ 是的， 他其实，在某些方面，我觉得是比何岁还要厉害的， 就是， 其实他是。 自己居然还有 说，我觉得他的声音比何岁好听，对不对？ 可以说吗？我觉得在某些身份上面是超过何岁很多的，何岁可能近几年都赶不上你。 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但你可以随便讲啊。 就是你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太倒霉了，说真的， 因为这个点数是何岁3年之内肯定赶不上，对不对？ 这是坑吗？还是呀？ 不，我觉得这很值得骄傲、因为你看，现在很多我的以前的朋友说， 你还说人家，你也不也是。 我是一个孩子妈妈， 也了不起了。 我有很要好的朋友会说，哇，你现在完全就不一样。以前我觉得你就是少女，现在你就是已婚人士。我说不仅是已婚人士，我还是为人母。我在听别人叫我辣妈，比听别人叫我少女更让我开心。 开心的多了， 很值得骄傲。 另外两位女生呢，就是 人家小雨还没有介绍完。 没，我说另外两位根本就不是为人母啊，人家是 为人祖母。 没有啊，我是觉得当妈妈这件事情不是会让一个女孩子变成很邋遢呀，然后变得更不好，而是让我们都变成更好的自己。所以在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健身。如果有大家有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关注女神百分百每周一健身板块的话，那在2018年全新起航的这个潮流梦工厂里面呢，我也会在周二的每天晚上周二的5点到7点这个时段，来跟大家继续邀请来一些健身大咖或者是一些健身爱好者，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全新的健身的环节设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嗨起来。是的， 所以每周二的潮流梦工厂就是大家的健身私教。 是的， 到时候看看我们这个北京小河隧到底有多少块腹肌哈， 很多块，根本数 30多块是吧？数不清楚， 很美哦，大概100来块吧， 有无限可能性。 我的天， 对，无限可能性。 对， 是的啊、 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详细介绍你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先跟朋友们一打招呼哈，对。 大家好，我是喵山。 我的妈呀， 嗓子咋了？你 好， 你是宋芝吗？请问 不是，我这你知道吗？就坐在小何岁身边，压力太大了，实在是。 但还好现在是坐着， 人家也 没有办法站起来。 我可是和何岁本人身高体重都一样哦。 哇！尤其你说完这个小何岁是啊，两个孩子妈之后，我就更汗颜，我想坐在他身边。 那我们一起站起来吧。 Oh no！ 你不要跟他比拼这个，你跟他比拼另外一个你更擅长的。 长的地方，拿你的长板跟他的短板比。 我哪里有长板？ 有，来说说你的身份吧。 哦，好嘞。嗨，大家好，我是苗山。每个周日呢，首先要跟大家陪伴的是玩转市集。以前最开始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想的是带大家全世界逛逛市集，比如说什么二手的跳蚤市场呀、葡萄酒节呀，还有德国的圣诞市场呀，还有新年的各种食品展呀，都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后来发现咱还去外边干嘛呀，一半的时间我要带大家逛，另一半的时间咱们干脆把直播间就变成一个大卖场。我们就给大家讨点实惠，讨点套餐，以后也会有机会连线我们负责不同板块的同事，他们都会给我们推荐，到时候我们现场连线一下，每位主持人将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特卖场。同时在周五的时候跟小航还会搭档一个数码节目，在这个节目里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白的角色，我希望代表大家问出一些有营养的问题，就是 他的长板特别明显了， 对， 就是求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有想要娶一个虽然不年轻，但是很貌美，但是不关键是会过日子，会精打细 算很重要。 对，但女生的这个男性同胞，单身男性同胞，对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节目上现在没有，但是可以来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看一看，对不对？ 冲你这句话，我一会儿那个送给大家的一些免费餐券，首先送你一套。 太好了， 还带内部消化的呢，是不是？ 没错，今天不生白来啊，怎么能变身大卖场啊？第一期节目咱就得先送啊，再卖 福利是不是？ 对对对。 那大家赶紧关注起来，除了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以外，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我们的主播同款，我们的每期节目的福利都会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给你们。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要送出很多份的福利啊，朋友们一定要赶紧关注，然后有参加我们一会儿的福利的互动内容才行。 对的。 So come up next， 继续来欢迎一下我们完美的一梦小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其实一直在关注我们去年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也就是我们周六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了。那今年呢，我也是负责大家的这个化妆还有护肤的这一板块，是我和小雨一起搭档，是每周六的也是5点到7点这个时段。那这个时段呢，我们会给大家呈现一个最前沿的时尚资讯，还有我们这个不管是每个只要是换季或者是在每一天不同的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护肤呢还是化妆，都会给大家教一些大家一些小技巧，包括给大家种草一些好用的化妆品。 哎，这个很实用的。 你知道他和小雨搭档呢，就唯一一个可能会让我们的听友或者是网友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两位女神本身就已经长得很美，素颜都可以 PK 掉无数的人。 哎，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我有话说。这件事情我有话说。你知道吗？他们两个身上集合了人家特别艳羡的两点。有人就说：“哎，你看那衣服是不是穿着不好看？是不是个高的人才好看？”有人就回答：“哪有个高人穿上不好看的衣服？” 对。 还有人就会说：“哎，这件衣服可能不适合我，我太黑了，适合白一点的人。”嘿，请拜托，哪有衣服不适合白一点的人？ 等一下，你说的穿搭的节目是在我这里的。 哦，对，他们俩 刚做的是美妆。 像王似的啊， 对，美妆和护肤。 你知道美妆对于女生来说可以去解决掉很多的，就是天生的一些缺陷，比如说肤色不够白呀，毛孔比较大呀，或者说 个子不够高啊，腿不够长。 化妆可不能改变身高。 缺陷吗？ 他们俩已经全占了。 啊，对，那当然了。 我就是做对比的今天，所以今天的节目正好是这样啊，我们做一个 before and after。新年的第一期节目我是这样 before 的，然后不知道加入这个节目组之后，到最后一期的时候会不会变身， 变成什么样是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你到时候年底的变身情况啊。对， 这样不会更差就好。 一个是高大上，一个是白富美就对了，对吧？ 我觉得是跟他们两个可以学到很多很实用的小技巧。 没错， 很多女孩子可能对于美妆护肤还是一个浅尝辄止，或者是完全是一个小白的状态，跟着他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学到很多的技能。然后你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可以让自己改头换面一下，就是精气神儿和那个自信度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你看袁一现在只要随随便便一穿一搭，哎，就能够有一点精气神，刚才说什么气场来着，对吧？ 这气场全开。对 对 对, 对, 对， 气场马上能够崩塌，不是马上能够 崩塌。别人的气场瞬间崩塌。 哎，对啊， 来到咱们俩了啊！ 啊， 对， 我觉得你先来吧。 我觉得要先说一下咱们两个在每周一的时候，应该说来去，来去推出的一档这个旅行相关的内容的节目，叫做《左右巡航》啊。我们是男左女右，对吧？大家看的是男左女右，我们俩坐的可能是相反的位置嘛， 对 吧？那应该到底去怎么选择一些合适的旅行线路？ 嗯， 哪些能够给我们一些更加优选的指导？包括怎么选机票啊，怎么订酒店啊？还是呢以服务性为主？但是的话，我们也会融入更多的一些旅游达人们他们的新鲜妙事，对吧？ 你知道我跟小航认识很多年，然后关键我们俩在旅游的这个行业当中也分头都做过挺长时间的节目了。就是小航在我眼里就是那种百宝箱型的人物， 我是机器猫。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比他要瘦和高很帅。 我没有那么蓝。 所以就是你一旦有任何的和旅行相关的一些省钱的事情要问到他，他会给你回答的头头是道。他是一个特别能够去运用到每一个平台也好，商家也好，给到你的福利的，像比如说航空公司的积分啊，信用卡等等等。像我就是那种很大条，我自从在你的感召下开了那个信用卡以后，我从来没有使用过那信用卡里面的任何的会员的东西。 没关系，到时候我帮你搞定的好了。 好的，太好了。所以有像我这样比较大条的人，然后旅行之前也不习惯去做攻略的，就可以靠小航来帮你去完成这个事情。 谢谢袁毅的夸奖。其实呢，我们还是应该给更多的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的这个网友啊、听友们啊，去分享一些实用性的东西啊，能够给我们的出行做好一些指导，包括像是签证的问题啦、出境的问题啦、等等等等啊，我们到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内容跟您去进行分享，包括还会有全球的连线。 总之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呗。 我们据说拍了很多的这个暗线啊，这个线人， 就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人。 对，没错。982嘛，我们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把整个的线人遍布到全球的四方，用青年人他们的视角跟眼光去评价青年人的世界。 嗯嗯， 就是旅行这个板块。 对，小航的旅行板块在每周的周 一，每周一，对，跟袁毅一起来去搭档。 嗯，还有周五的数码板块。 对，刚刚苗生也提到，我跟苗生呢，我们这个周五的数码板块呀，可以说呢是很有意思的啊。我们会请到各种各样的业界的专家，帮你去进行这个实时的答疑解惑。比方说，你有这个问题想要问，这个我买什么手机更适合？现在我想花多少钱买什么手机？我要什么功能？我们会请专家跟您来去评判一下，去这个进行相关的评测。也会有一些新品在直播间啊进行开箱评测。 哇， 还有进行发布会的一些现场连线。比方说在这周五我们的这个数码节目当中，也会连线有北中南啊这个各种各样地区的我们的有台的数码节目的主持人，进行一些对于他们当地人们该怎么面对这个新年数码礼物的选择方式，跟朋友们做一下评析。 我想现场做一个民意调查，咱们这么多女生或者男生啊，当中有谁曾经收到过另一半送给的礼物是数码产品的？你有，我知道， 都会有 鼠标。 你这样没诚意了。 你知道鼠标这个梗吗？请一梦重新再描述一下。 是打游戏的鼠标。 哦，那还好，那还好。 请一梦讲述一下，讲述一下这个故事。 啊，不玩游戏啊？ 对， 但是她男朋友很厉害，她男朋友很厉害，找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话术来送上这份礼物。 嗯， 哎，那个话术是什么来着？ 什么？我要把你握在我的手掌心里，我要一直把你握在手心。没有没有，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对啊， 等会等一下， 我要一直把你握在手心。 啊，对，我要一直把你握在手心里。对对对，是这句话。对， 只要你收到这份礼物以后，你就分手了吗？ 但是我听完了图文这么腹黑，我想的那是不好那层的意思。我要把你握在手心里， 控制你很强。 你这个老巫婆， 意思就是把我捧在手心里是这个意思，然后送给了我。但是之后过了，就是没过多久我们就分手了。 是因为鼠标吗？你说实话， 不是因为。 开玩笑。所以就是对于女生来说，选择数码产品作为礼物来赠送的时候，是需要去回避一些问题的。 嗯， 就在女生眼里，不是所有的数码产品，不是说最新， 当然 不是最新最潮的，你就可以拿来送给女朋友的， 还是要有点心意在里面。 有很多雷区， 而且你要看她到底爱什么东西，你再送什么东西。 哎，我觉得这个鼠标绝对是她想通过你 再 转送给她，是不是？她就找了一个她自己需要的， 给了你有这个话术，你就 反正你也不用，我玩游戏你刚好就给我啊。 对， 我还是会把你捧在手心里。 好有心机， 祝那个人幸福。 分就分了，没事儿。我们收音机前好了，那会有这么多大好的单身男青年呢。 就是啊， 真的 是一档什么节目？ 不要问一个人说放弃整片森林。 当然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要送电子产品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送给女生一个爱马仕款的 Apple Watch。 这也、 OK、吗？ 这也没什么用， 也没什么， 没什么用啊！ 不是说有那三个字儿，我们就会折服的。 哎，那那个小雨的话，他应该会喜欢那个运动款的 Apple Watch 吧？ 并不会。我运动的时候不带这些东西啊。 对，真正运动的人是不会在意说我要测什么心率什么这那的。 对啊， 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就他们对他们 已经很 了 解 了。 好吧。 就你知道，是如果说是电子产品的话， 他可能会喜欢划船机吧， 就是、 送他一个划船机。 划船机， 我不需要划船机哦，我不需要做有氧。 看看白眼翻到了什么地方？你知道第一次打头的那个电子产品不是都做的颜值很高吗？ 嗯。 但是送吹风机会大于送那个更贵的什么电子扫地宝。 嗯，吹风机可以。 当然啊，吹风机女生是一定会买单买账的，很喜欢。 干发速度一定要够快，是吧？ 短发也需要啊， 短发也需要。 对， 就洗完澡之后吹头发是很烦的一件事情，是吗？ 对。 好的吹风机的区别是它可以保持水分60%，不会太干。 但是我想说，苗山，好的吹风机只有那一款，别的都不行，对不对？ 对，只有那一款哦，就那一款哦，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5个人都用的那一款是吗？ 反正我跟文艺应该是一样的， 愿意收到这样的礼物， 对，会喜欢。 啊、真的，我那个礼物好像从工会收到的。 你在哪个单位高兴？ 很棒 的。 哇，你在哪个单位来的？真是厉害的不得了。 好像不是一个单位的，咱 们。来吧，那继续来聊聊看你的这个板块吧。 好，刚才咱们说的 周一的旅行， 周五的数码，然后一萌和小雨周六有美妆， 还有健身。 周日对，然后周二有健身，然后苗山周日对有市集。我的节目呢会出现在每周的周三。每周周三和周四、 okay. 周三依然会延续2017年女神百分百当中辣妈正传母婴的这样的一个审题、嗯、我也是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召集更多的辣妈和酷爸们一起来，把你们在通往母婴的这个道路上面或者正处在那个阶段当中的一些好玩的事情、烦心的事情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更多的干货要分享给大家、嗯、比如就在我们开年的这周三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从新年伊始的时候从宝宝的屁粮开始替大家解决问题。 什么叫屁粮？ 屁粮 什么东西？ 就是屁股用的粮食，叫尿不湿。 哦，我以为是要去测量屁屁的一个什么工具。 所以你知道这档就是辣妈正传这个节目、嗯、半年多的运行以来，我们收获了很多的忠实的粉丝，因为这些粉丝是伴随我们一起成长的、嗯、就是没有哪一个爸爸妈妈天生就会做爸爸妈妈，没有哪一个宝宝出生的时候就自带说明书、嗯、所以对于这个事情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学习去掌握知识的。 嗯， 这个节目的存在就是给大家这样一个平台一起来分享和交流。 所以 节目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这个辣妈酷爸代表啊，包括我们母婴方面的育儿方面的一些专家、嗯、随时随地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队伍当中了。 我觉得太好，这个特别的有这种社会的普世价值。 嗯， 普世价值 是很有教育意义 的 一档节目，希望大家这个上到99下到刚会走一定要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准时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呀。 是啊，不管你是98岁82岁还是2岁都没问题，可以看我们的节目是吧？ 对对对对、 啊、 那周四 第一个板块， 对对，这周三的辣妈正传母婴的话题，那每周四的5点到7点呢是一档时尚生活包括车的元素在一起的一档叫一起改变的生活。一、 哦、 呢就是我原意的一、嗯、单人旁一号的一。 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其实提倡的更多是穿搭方面的东西、嗯、然后希望让所有的美少男美少女们可以花不多的钱去 get 到最硬的一些潮流的元素。我们在2018年会继续这样的一个宗旨、 嗯、 就是不一定说你要花很多很多的制装费每天把自己穿成一个明星，但是你依然可以把普通的东西穿出不一样的花来。 是的， 包括我们2018年呢会更多加入到一些车的元素在这个节目里面、嗯、总之教你从各方面从生活的各个角度去改变自己。 对，以后我们可以把车开到直播间里面来跟大家做车展。 可能是车模吧。 我觉得可以完全可以在当时车展现场我们可以做视频连线、啊、 对，我们会通过很多的视频的方式来展现不同场景下的生活方式、嗯、 因为咱们毕竟是一个全可视化的直播平台嘛， 对， 对吧，我们是一个平台来的，我们是一个场，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对。 那所以的话呢，无论是什么样的生活话题呀、实用性的话题呀、无论是旅行啊、健身啊、辣妈母婴、时尚穿搭、汽车、美容美妆、市集布拉布拉的等等，我们都可以通过眼睛去看到，然后用、嗯、甚至可以用手去触摸到。 对， 到时候我们也会有相关的活动，会邀请到我们各位网友们来到线下 跟我们进行这个哈、这个现场的交流， 和你们相关的线下的活动真是非常的 多，太多了。 我觉得咱们可以把更多的内容放到稍后的时段当中，依次来跟大家揭晓一下。总之，2018年，你们一定要跟上潮流梦工厂的脚步，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就不会后悔。 没错，那所以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稍微跟朋友们来休息一下下哈、也跟朋友们去慢慢的期待一下下半时段当中啊，不，第二个时段当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个新的聊法、因为我们是2个小时的直播哟。记住我们的收看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就是每天的晚上5点到7点钟，只在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视频直播，看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您正在听到的声音，我们这一个人，我们几个人长什么样子啊。来吧，那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所以可以开始 Dancing Time 了吗？ Dancing Time， 你要唱歌吗？跳舞，你练表演区哈。 好好好，一会儿回来， 一会儿见哦。 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正在为您现场直播潮流梦工厂，我们的首秀直播，各位新年快乐，2018年1月1号的晚上的5点32分，欢迎大家。 他是小航， 对，我都忘了介绍自己了。我是小航，他是袁一。 Hello， 我是袁一，还有我们的 三位大美女，欢迎 姐妹团们。 Hello， 大家好，新年快乐。 大家好，我是苗山，这位是一梦。 忘记介绍自己，都 大家好，我是小雨， 非常的无私，都是要别人来介绍自己。 爱是奉献啊，这个奉献也是爱。刚刚我们聊了半天各自这样的一个板块，大概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个内容哈。那么下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各位好朋友们去分享一下这个各个板块不同的有哪些视觉的小刺激，是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从各个板块，每一个主持人都代表一个板块的内容嘛。从大家各自的片花当中就可以看出一些风格的不一样，或者内容的一些针对性， 是的。 所以我们就按着周一到周日的顺序来呗，好不好？ 好聪明嘞， 都会抢答了。 哎，那我们就来看看周一的板块，我们关于旅行这个板块会是什么样子的吧。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这简直就是我们潮流梦工厂的驰名商标。 哎，这个商标还值得要去再设计一下，所以我们再做了一个第二版的设计。刚刚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片头哈。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除了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旅行的探索呀、故事啊什么的之外呢，也会有一些跟现场有关系的东西。到时候我们也会，刚刚不是说的嘛，有这个线人啊会在现场跟我们做视频连线。 对，你知道最喜欢的就是，其实做旅游节目主持人最痛苦的一件事 就是出不去。 对，你天天都听各种达人回来跟你说，哎呦，我刚刚从北极圈回来，哎呦，我刚刚从挪威看了北极光，哎呦，我跟你说，今年极光真的是大年儿。你跟我说很多很多，我都看不见。每次听完 这个 对，听完以后，我就会说啊，好，我好想去啊。然后等到可能别人说，你看你作为一个旅游节目的主持人，你明年最想去哪儿啊？我竟然说不出一个目的地是我最想去的，因为我哪儿都没有去过，哪儿都想去啊。 所以的话，明年的话，到时候咱们就可以试试看能不能走走起啊，对吧？ 你让我去当密探呗？ 对，可以啊， 我也可以去哦，我也可以去。 大家伙在休假的时候都可以。 不，我觉得你肯定去不了，你得带孩子，你也去不了， 我 还得。 我带着孩子一起去， 你带着孩子，你带着孩子，你是看景儿还是看孩子？ 我一起，我告诉你、啊， 还有小雨，你也没戏，玩儿带俩孩子。 啊什么的哈，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带孩子。 极光我去过， 我跟你讲，到时候我们必须要让袁一跟小雨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带孩子去旅行， 哎、 特别重要， 特别愿意分享， 特别有价值。 只有我可以分享了，可以说， 因为我还没有带孩子出去旅行过。 啊，对对对对对，可以先听他的哈。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小的一个片花，也是关于旅行方面的一个小内容，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能够让我们去探索世界各地的一种概念了啊。所以说刚刚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心态，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真的是准备出发了。 对，对于我们所有只能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来说，可能会有点吃亏，会有点心痒痒，因为光听我们说，包括我们在很多的素材的播放上面，会更多兼顾到就是画面的东西。大家一边开车一边想，哎呀，我好想看啊！ 是是是。 这个时候就体验到有一个副驾驶举着手机把画面描述给你是多么的重要了吧？ 是的，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开车时候啊，虽然不能够看视频，但是呢，听可以增加一种想象的空间。 对对对对对，当然看的话。今天我们的一直播的平台稍微有一点点小的卡顿，所以很多的朋友在看的过程当中不停地在掉线，反正只要您锁定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看到我们最新更新的那一条这个就是视频的推送，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如果稳定的话呢，你也可以通过选择微信的公众平台去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因为这个视频直播平台很稳定，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微信公众号很重要，会有很多很多的福利在这个微信平台上面来发放。 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要在视频当中跟朋友们多多的互动一下，包括一会儿还有福利要发放，千万要锁定好我们的节目直播才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潮 Studio。 刚刚是第一个板块，关于这个左右巡航我们旅行的这个单元。其实刚刚我们看的内容啊比较少，那因为我们想把更多内容放在节目的正式播出的时候， 所以下周一就是大家值得期待的关于旅行的内容， 也会有嘉宾，也会有视频，还有图片，跟你去游遍整个世界，咱们不敢说哈，但是呢咱们能够看一看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这是周一的节目内容吗？ 对，周一的节目。 对，我觉得周二接下来我要把我这个位子让给小雨。 好， 因为是讲到健身的内容，然后小雨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典范，可以打败你一切的惰性，什么工作太繁忙啊，什么我要带孩子， 都是借口， 对， 不要找借口。 欢迎一下小雨，赶紧过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关于这样的一种健身的状态。我觉得很难得哈，有一种女生们特别喜欢这种无穷无尽的健身生活，尤其呢是把自己的健身融为到生活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里面去。 你刚刚用了无穷无尽这几个字。 对，无穷无尽，因为她真的没有头，她太热爱了，实在是。 是的。所以要不要先来给大家放一下周二健身环节的片花？ 好啊，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样一个北京小河岁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长得漂亮是优势，但是活得漂亮就要关注我们每周二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超模养成记了。 是的， 是这样的。我觉得呢在健身方面，其实如果大家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会发现我一聊起这个话题，我现在两眼就在冒光哦， 是冒火吧。 就是充满了一种活力。健身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改变还是挺大的，因为无论是从内心它会给你带来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自信上的改变，而且你们会发现你的身体真的会变得不一样，而且在这个健身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每一步你做的每一个动作，自己都在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自己，都在重量啊各方面都在一直在加重。你在做什么，小航？ 因为我发现你坐旁边，你变得好高，然后我 什么叫他变得很高？他本来就很高， 本来就很高啊！ 你不要再挪你的椅子，你的椅子快冲天了，椅子可能快露出桌面了。 好吧，还是回来了。 对，就是这个事情是会给你带来无限的对于生活的热情的。所以在我们每周二这个健身板块的环节当中呢，不是说要给大家传播一个强迫你今天一定要跑几公里怎样怎样。 你还是强迫我吧，求你了，我真的想赶紧减肥。 你知道，就关于减肥这件事情，我觉得健身跟减肥首先不能划等号， 对， 就是应该要去明确的。 是的， 健身是一种生活的习惯， 是一种生活态度。 对，你知道我曾经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那会儿还是个瘦子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我 不许笑， 在我怀孕之前那会儿，我跟小航我们曾经相约一起在咱们台的这个健身房里面跑步，你知道吧？ 那你们两个人呢？ 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我吧身材一直都保持在45公斤左右，其实就是光从体重的数字来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自己能够感觉到其实我的肌肉含量不是很高，脂肪含量偏高，在同等体重的情况下，于是呢我就想说我去跑跑步吧，这样提高一下自己的基础代谢， 也可以哭一哭，女人是水做的 就是我想提高一下基础代谢，但是我又是一个很懒的人，于是我相约了小航每天去跑5公里 啊，走啊。 第一天小航非常开心跟我一起跑，哇好，大概30多分钟跑了5公里、第二天的时候我又要去跑步了，我说小航走啊，小航遥远的告诉我，原因我今天跑不了了， 没那么惨吧？ 所以小航当时那个你们那个约定只跑了一天吗？ 我说可是为什么呢？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他说我腰散了， 腰 我说怎么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他说。就是昨天跟你一起跑步的时候不小心散了腰， 那怪我咯， 然后就再也没有第二次了啊，我就自己一个人跑了一个星期， 但是还有一次第二次是我自己去，然后发现第二次跑完以后第二天发烧了 所以怪跑步咯， 怪跑步机咯， 真的是 就是说人在健身的时候真的需要找一个合适的队友，原因自从和我成为了好朋友之后他风雨无阻，每天坚持健身一周至少去4次健身房，身材变得越来越好，肌肉含量也变高了，脂肪也变得没有了呢， 只能说是我以前没有找到一个对的队友， 对 对，一定要像小雨这样的神队友才行，不能是像小航这样的队友才行。 其实我刚刚也想反驳小航一点，说健身这个事情是没有一个点是非得要别人逼着你，当你真正对他产生一种无穷无尽的热爱的时候，你就会奋不顾身的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 哎，我有个问题， 非常想冲到健身。 等会儿苗山你先不要说话，关于健身苗山这儿我还有故事 是我就说 你现在滚，现在不要 说 话，你现在有权保持沉默 不是小航怎么是不是变成了靶子，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苗山。 接下来把靶子变成苗山，好吧？ 好，我们先换一个靶子，我们先换一个靶子。 就在故事时间点、时间的长河，从我怀孕之前找到了小航这个队友之后，我又遇到了苗山这个同样也是呵呵的队友。那会儿我刚刚怀孕，我呢在坚持做瑜伽，因为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来保持自己的身体状况。虽然说我怀孕期间也没有保持多好的身材吧。但是苗山同学，我们那会儿相见的频率大概是1周2次，他现在我说哎，袁一，我跟你说我最近在健身我说真的吗？我说你能坚持吗？我跟你说我坚持一个月了我才告诉你的。我说好了，那祝你能够坚持到半年了。他没问题，我跟你讲我现在健身可好了，你看我练的是不是很好。我当时碍于面子呢，我就说还不错还不错，我说你加油啊， 区别是 继续坚持啊。结果在我生完孩子以后有一天，我突然问他，我说哎，苗山你不是在坚持健身吗？你把健身房介绍给我，我现在需要做产后修复啊。我早就不健身了我说早就，我说你不是说要坚持至少半年以上吗？哎，没用，我跟你说，我跟你讲你不用去了，根本没有用。 我真的坚持了小一年，我放弃的原因不赖我，真的是因为健身房装修，然后就 可以换健身房啊， 然后就 单独找一个工作室呀，你也可以换一个教练呢、 然后停了几个月之后， 你可以在家练啊， 就是啊， 不，停了几个月之后，等他装修好，我又去了，结果他们洗澡间坏了，然后 你回家洗、 你是去你是找洗浴房还是找健身房？ 所以我觉得听了大家的故事之后，我觉得无论是收音机前还是在我们网友那。头的听友和观众朋友们，其实都会有很多这种在健身方面，他可能想加入进来， 成为你的拦路虎。 对。但是会有一些阻碍啊，或者是一些误区在困扰着他们。 对， 所以这就是每周二我们的超模养成记可以帮助到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请来一些很厉害的健身大咖、专业的健身教练。或者呢，我们在今年的节目当中设计了一个很好玩的点，是让大家突破自己。比如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来宾，我们想给大家设置一个自我挑战的小环节。 我们要现场立 flag。 小航欢迎你来哦， 立军令状。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直播间这么热是不是 比如说在节目当中可以让大家现场挑战，你可以选择俯卧撑或者是平板支撑、嗯、这样的简单在我们直播间可以可行的一个动作， 是、 嗯、然后呢立一个 flag 之后3个月之后我们再来看你的成效有没有比3个月之前有进步。 而且你知道、哎、咱们是有视频的，我们是可以把3个月之间的视频调出来的，你当时说了什么话3个月之后我们会原样给你放出来，这个很可怕。 我有点担心，就是如果你们有一天找小航当那个反面教材拿他练的话，星期五的时候我们那个数码节目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觉得 他说腰折， 他说腰闪了，你自己上吧。 但是重点啊，重点还是要给大家传递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正能量， 而且是坚持也很重要。 对对，坚持是最重要的。而且我想跟大家最后说的一点就是，大家看到我现在这么充满活力，其实我已经孕期过半了，我已经怀孕有5个月了、嗯、但是因为健身这个事情并没有让我在这个怀孕的事儿上而变丑或者是变得很笨重呀，所以我觉得都是他带给我的好处。 哎，所以你要第3个孩子了吗？ 正在考虑当中。 你是不是对我记恨了？我还以为说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夸我两句，什么哇真的好棒， 来给我进来，预备1、2、3，哇真的好棒。 还不是有意思吗？ 谢谢你们喽！ 谢谢小雨。 大家在每周二的5点到7点记得关注我们潮流梦工厂的这个健身的环节。 嗯、好，没问题，我会持续关注。 棒 棒，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特别要感谢一下小雨，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正能量的内容哈。尤其呢是刚刚拿我作为例子了以后，我觉得我应该 我这件事情牢牢的记在心里。 是的，要这个叫什么？叫砥砺前行才行哈。那话说这个在。健完身了以后，我觉得总还是应该给自己更多的这种欢愉的情况的。那么欢愉来自于什么东东呢？ 我跟你们说，嗯，这个时候小雨他是因为刚才听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没有回到话筒旁，他无法发声，我来替他发声。 好， 健身的过程就是欢愉的过程，健身的过程是很享受的。 我来补充一点，你们知道什么叫又酸又爽的感觉吗？这个真的是存在的。 酸爽不是 老坛酸菜， 对， 并不是 坛酸菜面，也不是螺蛳粉、而是你练完以后的那个感觉。 对，还有练的时候 但是因为你没有好好拉伸，你需要一个好教练。 我们俩就是直接就是趴在垫子上那种。 小雨，我跟你说，很有必要第一期或者是第二期你的这个超模养成记的时候，拿苗山和小航拉， 我很愿意哦， 立 flag 的队伍当中。 好， 真的一定要。 3个月之后，你们的视频会不会原封不动的放出来的？ 他们俩的存在可以代表我们收音机前也好，网络那头也好，很大一部分的听众和网友。 是的。 那关于吃的方面，我们还能吃饱吗？ 可以， 其实是可以吃饱的。这就是为什么要看我们节目，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健身他们就会觉得吃不饱是有误区存在的。 对对对对、 嗯、我尤其想吃饱。 小航已经不想再听我讲话了。 不，我是特别爱吃鸡腿的人、这个、 鸡肉没有问 题, 没问题， 对啊，牛肉也没有问题啊。 但你认为他想吃的是煮鸡腿或蒸鸡腿吗？ 鸡腿， 他想吃的是炸鸡腿啊。 啊 啊！不然谁是鸡腿啊？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正是因为你们想要吃这么多高热量的东西，你们更应该练起来。 对呀， 啊， 那你们 不练可怎么办呀？ 你们还忌什么口啊？我们只忌素。 哎，但其实我和小雨是一个两个例子呀。他是一个很严格忌口的人，但我不忌口哎。 你不忌口，是你没有他那么瘦嘛？ 对，我没有他那么瘦，但是我也没有就是完全无限制的 胖。但是其实我觉得原因这样就挺好的了，没有必要非要练成。 你这一句补充的非常及时， 不需要怎么搭档。 好了，更多的健身方面的一些。大家有的问题，其实你们俩有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都会存在的这个疑问，可以去节目里面寻找答案。 嗯 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往前进一天，好不好？ 第三天， 那那那 ，Wednesday， 星期三， 那就是我对辣妈的症状，我们来看一下片头。 来，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前段时间刚刚退役嘛， 而且他也算是我那会儿上学时期很崇拜的一个 NBA 的明星了。虽然我也不太认识几个，没认识几个 NBA 的明星吧，但是我真的很爱科比。他那会儿不是老媒体会宣传说他为什么会篮球打那么棒？他跟媒体说，你没有人见过凌晨四点洛杉矶的样子吗？ 是。 等我当了妈， 啊、 对，等到我当了妈以后，我才知道算什么？当妈的人，这个城市凌晨几点的样子我们都见过。这句话是发自肺腑的真实的一个状况。 没错，彻夜不眠是吧？ 对对对。但是你会觉得说，不管你的产后脱发，你产后的身材的变形， 他总要说到产后脱发， 你哪有？ 你要 Q 到我吗？ 过一会儿再 Q 你。包括还有像我的体质是一个。容易长妊娠纹的一个体质，我完全不介意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我的妊娠纹从耻骨长到了肚脐眼儿。 哇！ 你知道，对于我这样一个爱美视作生命的女生来说，我当时孕期到后期发现自己长妊娠纹的时候，我真的天天以泪洗面。 那反正别人又看不见。 可是我以后不能穿比基尼了呀，而且我自己会嫌弃。 你可以穿脸基尼也行啊。 我曾经有过，就是 蒙起来就不怕了， 嫌弃自己的过程。但是当你看到宝宝冲你微笑，就是冲你笑的时候，所谓的天使的那种笑容的时候，觉得一切的酸甜苦辣，那都是不在话下的事情。这就是当妈的真正的一个感受。哎，反正总之，谢谢。我说所有当妈的人经历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伟大的母亲。 所以在当妈这条路上，我们希望的是带给大家更轻松的更欢快的一些氛围。不管你经历过多少的痛苦和挫折，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超越当妈妈那样的幸福感的。好，接下来要说产后脱发这个梗。 我就知道你要 Q 到我。 都会有产后脱发吗？ 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产后脱发。产后脱发它的科学原理啊， 你知道？ 给大家普及一下。 你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小雨就是一副啊，这个我知道。然后我们俩对视了一下，哦，是吗？ 顿时你们俩说我们不想再生孩子 是吗？不是，我们俩 不 知道，没有。 不要害怕，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我们不害怕，只是头一次听说。 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 每个人是一定会经历。它的原理是因为你在孕期的过程当中，十个月的孕期过程当中，你的雌激素的急速上升，会导致你的头发几乎一根不掉。你会在孕期的过程当中感觉自己头发变得好浓密呀，哇，好旺盛。那 OK， 在你生完孩子以后，你的孕激素会急速下降，所以这个时候你感觉自己哇，有一阵儿我的头发脱的，我都怀疑自己得了就是 绝症 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觉得说哇，我不会需要 一抓一把是吗？ 对，真的是你不 特别夸张、哦， 你坐在那儿不动，过一会儿你地上就会有一坨头发 啊， 就是 每一天。 你就一揉一揉，每天都是这样。 真的 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就是因人而异、基本上是会在你的孩子生完之后大概三个月左右，你会开始出现产后脱发这样的一个状况。老人的话当中说的是，当孩子开始会认妈，会对妈妈笑的时候，也就是你开始脱发的时候。 妈呀， 因为前三个月孩子视力他没有发育的那么好，所以他看谁都差不多、三个月之后他开始能够认清人了嘛。那 我关心的是什么时候结束呢？ 因人而异嘛，所以这个需要在这个脱发过程当中需要做一些护理。 平均呢？ 怎么也得有两个月吧，至少得有两个月。 头发够掉两个月的吗？ 对， 就是、 你当时觉得简直就是不行了。可是其实每一个人经历了这个过程以后，他只是把你孕期没有掉的头发给你补回来而已。如果你做得适当的护理的话，你的头发的量和你怀孕之前不会产生太大的差别。而且在你脱发过程结束以后，你的发际线这一圈会长出很多很可爱的像少女一样的小绒毛，我称之为 WiFi 信号。 一点也不可爱，每天出门之前都得用那个发蜡棒把它压下去、 不然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前面的这个刘海并不是我的刘海哟、是产后脱发之后新长出来的绒毛哦、对，他们自己长出来了，前面这些根本就不是我、根本就不是我要留的刘海。 我经常会开玩笑说，就是我那会儿长出那些小绒毛的时候，你们如果接近我会感觉自己手机信号格外强一些。因为我就是接收器。 哎，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在长的新头发，发际线一直在往下。 你还是个孩子、 你可能真的是进入到了脱发的时间了吧。 可能并不是跟产后有关系，可能是到脱发季了。对， 发际线会往后移吗？如果 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发际线这一块就，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得当的护理。 我们俩就 像，你还没有吐槽我， 我们俩就像听天书一样。 所以那苗生，那应该你是到更年不、 别瞎说。 没有，那是肯定没有的。我觉得我一直就是还在青春期过。 秋冬换季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脱发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它跟 产后脱发不是一个概念。 那就是你们产后脱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时候头发会特别少吗？还是看不太出来？ 为什么请留在每周三下午7点参与到我们 真的最后一个问题？好想知道 互动， 请给我们后半本块留点时间好不好？ 真的， 请你自己留点时间好不好？还有7分钟啊，是5分钟了。 我接下来要吐槽的是小雨，因为我们俩的第一胎的孩子差3个月，所以正好是我在脱发的时候，他还没有进入到脱发期。当时呢，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刚刚开播，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个节目组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小聚会。我当时见到小雨以后，可能是为了想拉近距离，想哈拉吧，我就跟他说：“我说小雨，你一定要注意，我现在正在脱发，也很快就会迎来这个时间。”但是当时我们俩并没有很熟，你知道吧？小雨虽然表面留给我一个很善意且礼貌的微笑，但是我透过他的微笑看到了内心真实的想法，我看出了他根本就不屑一顾。 快原话重现一下， 对，真的是不屑一顾。就是 内心 OS 是什么？当时 我 当时就是表面我就这样，就听着，然后心里想，哈，真的吗？我才不屑。 他内心 OS 一定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才不会像你一样。 对， 结果嘞？ 结果在3个月以后，我的脱发已经结束了。小雨， 他开始了， 告诉我说。 我头发掉的已经快不行了，怎么办？ 所以如果当时彼时彼刻我们俩的对话是有像今天这样的视频直播的话，我一定会把这段视频拉回来说，看看你当时说了什么。 那一段视频可以做病毒传播， 真 是的。 所以就是这、就是每一个妈妈之间都会遇到了以后，她的身份从少女变成了一个已婚妇女，或者变成了一个大妈之后，她们之间一定会发生的一些对话。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共鸣。 是的， 很多跟你处在同一个时期的辣妈们，她们也会有自己的苦恼，或者说她们刚好经历过这个阶段，他们会给你更多的可行性的一些建议，在我们辣妈正传里面你都是可以获得的。 太有价值了，这些内容，对吧？而且呢，像是这个日期不太一样，毕竟有先有后嘛，毕竟是，所以的话可以就预知到自己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是， 然后呢也可能能够有了解到我们该如何去进行避免这样的一些情况， 是， 多好啊，对吧？ 对， 所以我们是一项很负责任的这个节目哈，叫做什么来着？ 辣妈正传，超龙 工 厂的辣妈正传， 周几？ 是每周三的5点到7点， 太棒了，到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哈。感谢袁一跟我们这么， 可是我发现周四还是我的节目好累，可不可以先听会儿歌跳会儿舞 啊？ 可以，那我们先听首歌曲，然后的话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A step you can take back， 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 So you find yourself at the subway, with your world in a bag by your side. And all at once, what seemed like a good way, you realize it's the end of the line. For what it's worth, here comes the train.On the track, and there goes the pain. It cuts to black. Are you ready for the last act to take a step? You can't take back.